谁愿令你这样憎我？遗下了只愿性欲茫然的我，我这样深爱你，无奈你未明白我。 忙碌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。上班路上，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，给你正能量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，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优惠14000，14000， 旧车换购奥迪最高优惠现金14000元，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店，83790100，西南五环京良路朗法路口北， 千万别走错了。 6月26日 六月二十六日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隆重开业。 慕斯、芝华士、喜临门、爱依瑞斯、欧派、索菲亚、马可波罗、蒙娜丽莎、科勒、箭牌、彭杰、他他、圣象、德尔、特普利、瑞宝、松下、欧普、A.O. 史密斯、帆派等几十家品牌进驻，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，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。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，恭候您的光临。地址：原长阳环岛东北侧，电话89358878。 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涿州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召开散煤污染整治专项行动动员会，对全市散煤污染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副市长李庆林出席会议。王志前强调，各有关单位要认清散煤污染整治工作的重要性，要强化责任意识，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，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燃煤行为，全力推进禁煤区、禁燃区建设，促进散煤污染整治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，在年底前取得明显成效。会上，李庆林就做好散煤污染整治工作提出具体要求。会议传达学习了涿州市散煤污染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意见，各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了表态发言。为维护全市土地管理秩序，按照涿州市清理违法占地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要求，近日市委常委、副市长李庆杰带队对义和庄镇辖区6处违法建筑进行了彻底拆除。清理过程中，对违建相关责任人做到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确保清理违法占地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9月1日，河北省召开成品油市场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，涿州市副市长李庆林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。会议强调，要坚持全面整治与重点打击，治标与治本，要强化组织领导责任落实、督查问责和舆论宣传，确保取得实效，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。会后，李庆林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深入开展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建立完善长效监管机制，为促进经济发展、大气污染防治、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保障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说文明话，办文明事，做文明人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听歌的时候随意一些就好，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。听歌的时候呢，没有打扰最好，因为可以天马行空、胡思乱想。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，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。我是黄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。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 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，撕开后张开旅程，投入另外一个陌生。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才发觉。哦，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。 这首歌是来自姜育恒《驿动的心》，歌的开头就是一声很清脆的汽笛声，伴着轰轰离去的火车驶向远方。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，好像心里都会有一种叫做寂寞或者落寞的东西开始蔓延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听歌之旅。我是黄欢，再来听这一首陈淑桦《梦醒时分》。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 陈淑桦应该是在77年出道，一出道就是以甜美清新的声音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。出道几年之后，他一直是演艺圈当中的乖乖牌，没有闹过什么花边新闻，始终都是淡泊名利。98年他发行了《失乐园》专辑，但是基于唱更倍感压力，第二年母亲也去世了，这让陈淑桦感觉到打击很大，所以就逐渐的退出了歌坛。现在我们想要听到他的一首新歌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，还好有这么多回忆可以让我们在寂寞的时候去想到他。再来听这一首谭咏麟《爱在深秋》。 假如躲不开离别时候，我愿能对你潇洒挥手，只因痴情不该我说。心头唯一，面对今天的分手，为你而泪流。忘了吧过去的梦，不必回头，真心不舍与你分离，偶然当你想我在深秋，回忆远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面对这一刻分手，你曾想你在深秋，回忆消失的爱在心头，回忆面对今天的分手，为你而泪流。忘了吧过去的梦，真心不舍与你分离，偶然当你想我在深秋，回忆远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面对这一刻分手，你曾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。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！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

首粤语歌是来自 Beyond 一首《逝去的日子》，这首歌大致是想要告诉我们说，曾经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梦想，好像梦想成为了生活的全部，但是后来经历了创伤才知道，原来一切都不是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。在人生的道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，可是呢，经历的多了就不知不觉人生世故学懂了。再来听歌吧，悲伤的秋千来自金海心。 如果说痛快的哭一场，是不是就能够变坚强？我一个人在悲伤的秋千上摇晃，你知道我为你受的伤，到头来还是要自己扛。没有流泪不代表不会悲伤，不被爱的人只好流浪。我知道我也可以忘，我也可以放，自己要为自己着想，受了伤谁都可以放，到脆弱变成一面墙，我拿什么来抵 同名专辑《金海心》里面的一首歌，发行在2003年12月份。悲伤的秋千属于一种很轻快的曲风啊，歌词还是保持了金海心一向的很自我的风格，有一点淡淡的悲伤的元素，但是曲风轻快，所以又给人一种甜腻腻的感觉。好像这样的歌还真得金海心来唱才有感觉，对不对？继续来听这首歌，和悲伤的秋千完全不一样，歌手超帅，是来自王力宏，《心中的日月》。 手中握着个像花呀，美得让我忘了在下，你的肩带香，你的香会说话，你的话好像是对我说。我的专长叫做流浪，你注定要为我绽放，我的心寻找家，我的家没有花，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。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，我们怎么选择相逢？你是心中的日月，落在这里，

我是狂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，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 这一首《再回首》是原唱版本，来自歌手苏芮。为什么要提到原唱呢？可能我们更多人听到的是姜育恒的版本吧，所以很多人以为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姜育恒。《再回首》曾经是苏芮1988年10月一张专辑叫做《一切为明天》的主打歌，可惜的是当年没有红。苏芮高亢嘹亮的嗓音好像和这首平静微黄的质感不在一个平衡点上。后来香港创作歌手卢冠廷也唱过，可是反应也是平平。最后这首歌里经过姜育恒的演唱之后，他歌里面那种深层底蕴才强烈的散发出来，才为我们所知道。 你手的憔悴的让我好心疼，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，把人变得盲目 而奋不顾身忘了爱，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。你醉了，脆弱的藏不住泪痕。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。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。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。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。你恨自己是个好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。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忍着眼泪留着情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。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 这首情书的时候，我在想好像写情书这件事都成为历史了，现在喜欢一个人谁还会去给对方写什么情书啊，对不对？当代年轻人表达情感越来越大胆直接，而且也便捷了，所以这首张学友的情书也没有了所谓的时效性。不过还好编曲永远都好听，听听这首歌也让我们能够回忆一下那些情书满天飞的日子。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通过情书这样一种方式去向对方表达，比如说如果你的字很难看，比如说如果你的文笔不太好，就不要去献丑了。但是如果你会画画，就画一本关于心上人的画册吧，这个可能会比情书来得更加的有意境一些。继续来听蔡幸娟《星星指我心》。 昨夜多少伤心的泪又伤心疼，只有星星知道的心。今夜多少失落的梦埋在心底，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。星星相遇。

这是王菲比较冷门的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流浪的红舞鞋》，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王菲2001同名专辑当中，第七首歌。好像这首歌正好符合王菲随性的唱法吧，因为这首歌的灵魂听就知道是自由，是洒脱的，声音当中一定要有一种慵懒的感觉，如果太中规中矩就不好听了。好了，今天的不穿高跟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，我是黄欢，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小虎队，再见。 当离别拉开窗帘，当回忆睡在胸前，要说再见真的很伤感，只有梦依旧香甜。当蜻蜓不再飞翔，当蝴蝶不再流浪，我的心已告别蜻蜓过，只有爱依旧灿烂。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，就像白云里再次思念。